这场疫情下的日子，在这座人们称为美丽的城市，光明的使者总也而辉煌，那是雨水滋养的负责。在冷清而凄凉的日子中，自天顶降临的光伴随着我们，我挚爱的丈夫雨果诺埃尔以及我可爱的小可丽奥佩托拉出门，紧紧握着双手，不愿彼此分开，我们交出自己的书结，多么欢愉的时刻，何等激动，满怀信任的随缘而行，太阳聚焦在我们身上，脚步中留下爱的痕迹，感染了周遭的人们，在大道上我们品尝冰淇淋，可丽奥贝托拉蹦蹦跳跳，这座人们称为美丽的城市，光明的使者总眼眼而辉煌，那是雨使者总眼而辉煌，那是雨水滋养的负责。冷清而凄凉的日子中，自天顶降临的光伴随着我们，我挚爱的丈夫雨果诺的小可丽奥佩托拉出门，紧紧握着双手，不愿彼此分开，我们交出自己的书结，多么欢愉的时刻，何等激动，满怀信任的随缘而行，太阳聚焦在我们身上，脚步中留下爱的痕迹，感染了周遭的在大道上我们品尝冰淇淋，可丽奥贝托拉蹦蹦跳跳，而我始终不曾放开他们的手。